好啦，我哋翻嚟啦。 唔系， 点解我哋又会喺度嘅？ 点解？其实咧就，我哋同阿辉哥咧，即系做完节目出去咧，就完全就系意犹未尽。咁我哋咧谂住咧整咗个番外篇，讲下马来西亚个华人。 问题系咧。是我哋 off 麦之后咧，精彩过喺麦前，一定要搬翻上嚟， 所以我哋 冇得倾， 所以我哋要讲下呢、這个马来西亚嘅华人，过农历年 系啊， 点样佢哋原来咧，其实咧喺第啲地方咧。你過年咁，你西人又唔會開心噶嘛？你過年關我咩事啫？印度人又唔會開心噶嘛？唔關佢事噶嘛？但馬來西就唔係喎， 佢哋可以共慶嘅， 佢哋可以共慶嘅喎。咁我哋就要講下，喂，其實咧，嗱，我哋咪頭先之前咪講過嘅，咁我哋香港人咧，漸漸咧就好多嗰啲農曆嘅節日咧，就已經淡忘咗啦，係咪先？ 係啊， 除咗清明、重陽會去拜山， 冇錯冇錯。 而家嗰啲燈籠啊，點啊，咁死人嘈喧巴閉啊，點電？ 其實如果以我嚟講咧，我自己香港人咧，我自己睇最好氣氛咧，並唔係過年嘅。新年 一定系啦， 而系最好气氛咧，系中秋节，系传承到咧，啲细路仔都仲喺度玩紧灯笼，只不过佢唔系点蜡烛啫， 系啦， 但系 电嗰啲咯， 重点用灯胆， 诶，而家佢哋都要用蜡烛噶， 呢啲啊，依家用， 我哋仲有噶，想用啊， 咪最惨系以前香港咧，就反而最开心系圣诞节嘅，因为英治时代啊嘛，但系而家冇啦，你發覺聖誕節咧就唔會周圍都有樹啊、冇成啊、火樹銀花呢樣已經冇咗啦， 冇咗啦。 咁咧反而就農曆年咧就越嚟越淡忘，就好似即係我即係分唔開嗰個係國慶定係新年，但係咧就原來馬來西亞就唔係嘅喎。是反而農曆年 咧， 咁我真係好想知道你哋點樣可以融合咧？大家唔同種族噶嘛，嗱你馬拉人同埋印度人、華人三個基本上 嗱當好簡單，信仰又唔三大種族啊，華人、 馬拉人、 馬拉人同埋印度人啦。咁你呢三個種族點樣融和一齊去過一個中國人嘅新年啦？或者我哋華人係點樣？过马拉嘅新年啦， 基本上咧，我哋华人、马拉人或者印度人都好啦，吉人啊吉宁人吓都好啦，我哋嘅三大民族嘅过年咧，我哋共庆嘅，系点解咧？因为我哋咧都系会。大家去一起好融合嘅嗱，你我虽然讲我唔系回教徒，但系回教徒咧呢、這个系佢嘅开斋节，我哋话开斋节就系佢哋嘅过年啦。咁印度人咧就系屠妖节。 屠妖节 Deepavali 个意思即系屠妖节， 我 我哋咧就叫做农历新年。咁我哋三大民族嘅过年咧，就系被官方认定嘅，已经列下嘅，就系喺呢一段时间咧，系两日一定系公共假期噶啦 ，office 啊，学校啊，完全系全部都系假期嚟嘅。咁咧庆祝咧就系当然我哋回教徒佢哋会去回教堂啦，咁我哋华人咧会去嗰啲庙堂啦，或者系嗰啲会馆啦。咁印度人亦都有佢印度庙啦，呢啲系佢哋嘅仪式。拜祭啊，点嘅仪式啊，过咗之后咧，但系咧到翻屋企啦，我哋有拜访马拉人同印度人同埋华人啦，三大嘅民族嘅过年都一齐去。对去对方嘅屋企拜访嘅， 但系有冇封利是 啊？有利是，我哋嗰度叫红包， 有冇俾红包嘅？ 真红包， 传统嘅。 你知嗱，你哋嗰个马来西亚嘅华人，过年嗰个传统嘅传说咧，系咪都系避个年兽噶？你知有冇咁 咩叫避年兽啊？ 年兽其实相传喺中国咧， 哦年兽 系啊，年兽 有啊，狗年啦。啊！今年系啊， 唔系呢个嗱，其实新年咧，中国人最大嘅节其实就唔系新年嘅，就系呢个 冬至， 冬至先系最大嘅节。 冬至我哋都有冬至系啊。 如果呢个系术数咧，冬至系仲劲添，系用冬至计出嚟嘅，好多嘢都系。 系团圆饭噶嘛？ 嗱，新年咧，其实以前系点咧？就话相传咧，就系嗰只年啊，年系一只兽嚟嘅，系龙， 系一只野兽， 野系一只 食人 虎兽嚟嘅。 哦，佢会同音， 系啊， 同音 个年啊，咁系会佢每逢年三十晚咧就出去食人噶啦。 哦， 咁佢最怕咧系咩咧？就红色嘅嘢。 哦，最怕红色嘅嘢。 所以咧，啲人咧就会系咁。 通道咧连满晒啲红色嘅嘢啊， 对联啊或者啲咁嘅啊， 咁咧就嗰晚如果你啲人咧啲小朋友屋企人冇俾阿年兽食咗咧，咁第二日就庆祝啦，就放晒炮仗啊，都咪庆祝啊，咁、哦、放炮仗系会佢嗰只年兽会惊嘅，就会赶走佢咯。 哦， 即系其实新年系。避咗只年兽、 啊， 然后第二日就庆祝嘅、哦。 我哋又冇话冇听过啲避兽啲咁嘅冇啊。 其实如果系用中国历法计，点为之新年呢？立春嗰日就新年嘅 冇错，立春 即就并不是系农历初一，农历初一 哦， 即系立春嗰日就已经系嗰一年嘅新开始噶啦。立即系譬如你 唔系、如果你过咗年初一，但系仲未立过立春咧，都唔算 都唔系新年噶。 哦， 如果你系 正式咁 系啊，如果你计术数咧，你啊，譬如你你系新年初一出世，咁你啊，如果嗰一年系虎年咧， 老虎个虎系咪？ 老虎个虎啦， 虎年 啊，咁前一年咪牛咯，鼠牛虎嘛。咁其实咧仲系属牛嘅，因为未立春，立春先计嘅。 旧历计个出生嘅细路仔都仲系计紧。 系啊，一定要立春之 立咗春之后先叫新年。 哦，我呢 个历法就系咁计咯。 哦，咁我又今日学到嘢咯。 即系呢啲系又系番外篇。 番外篇 先。系啦，咁我哋又再讲翻。 好， 过年啦，喂嗱，咁佢哋你哋去到拜访，佢哋又唔会俾红包你啦。 都会，佢哋俾嘅红包咧，之前系冇嘅。我睇应该系喺20年前。前左右啦，如果我冇搞错嘅话，佢哋又用青色嘅，佢哋马拉人，佢哋我哋叫马拉人啦，回教徒咧，佢哋你嚟我屋企拜访我，我过年啊嘛，咁我都会俾啲细路仔啊青色嘅一个，佢系类似一模一样红包，一样嘅纸张，一样嘅，但系绿色。 哦， 啊，我哋叫青色，我哋讲惯青色，绿色。 印度人呢？ 印度人咧都系佢哋会用咧都系深色嘅。啊，如果冇记错咧，应该系嗰啲深紫色。 深紫色， 深紫色。 我即系一睇个红包就知道。 佢哋多数咧会用孔雀嚟代表吉祥。 系，孔雀系佢个咩啊嘛？ 佢哋嘅一种系象征吉祥啦。佢哋好崇拜呢个。即系呢个孔雀咧会被佢哋带嚟好多嘅福啦、福气咁啦。 咁嗱，喂中国人咧，你知咧，啲华人咧，一到过年咧，系咪马来西亚咧，仲系啲屋企啲阿妈啊嗰啲咧，嗰啲阿婆阿嫲嗰啲咧，就喺度自己整定啲过年嗰啲嘢食啊，定点噶？ 啊，以前就有，以前有做啲年糕啦。 系 年糕一定有噶，我哋自己蒸噶。年糕啦，同埋一啲饼啦。啊，咁嗰啲饼干咧，系我哋好似就有一啲曲奇饼啊。你哋叫我哋叫 butter cookies 就系有一啲咁嘅糕点啦。而且咧，我哋仲会分籍贯嘅。你系广东人咧，你会用乜嘢多？会整咩糕点多？潮州人有唔同嘅糕点咁嘅。不过年糕就一样嘅。年糕就一定会有， 哇，喺 好多噶， 基本上个嗰个同以前我哋细路仔讲过嗰个新年系差唔多咯。 但系你头先咪我哋咪后嚟你讲嗰种咩啊咩青 捞生， 捞生系咩嚟？ 啊，捞生就系我哋又叫鱼生。 佢捞生咧个材料有桥头啦，桥头片啦，其中一种啊，同埋有薄脆食蛇羹嗰啲啊，薄脆啊，咁咧。当然啦，仲有其他嗰啲料啦，有啲落花生嘅。 即系咩鱼啊？用 以前我食咧就系用鲩鱼片。 嗯， 而家就用三文鱼片。 仲有一啲淋一啲酒嘅落去嘅。 系啊，系啊，系咯，咁上下啦， 系啦， 要增香，增加个香味啊，因为佢系个个咧，即系譬如一围台十二人咧，个个真系对筷子系咁样一齐捞。 咁系初几食噶？ 啊，我哋系以前咧不嬲咧，就我懂事时候，我记得系初七食嘅。 大家 玩系已经系冇啦， 即 系你过年之前。十五日，差唔多系两个礼拜前嘅过年已经开始，开市噶啦，已经有噶啦，就冇分就初七噶啦，一直到年三十晚，做到初一到元宵都系咁食噶， 都日日都食捞生， 日日都食捞生， 日日捞生，一齐捞啊嘛，坐低就一齐捞到风生水起啊嘛，齐 咁我哋咧喺官方嘅政府嘅官方方面咧，我哋亦都有啲华人嘅政客邀请嗰啲马拉政客啊，或者系印度政客，都系咁捞嘅，呢个系官方被差唔多。 都是讲认同的。 你知 哇，讲到好想食啦， 怕唔怕肝炎嘅先？唔 系，你嗰对筷子一定系真嘅，多数都系。 意思系你食鱼生嘛？ 嗯哼， 而家咧系咁嘅，开始就捞啊捞啊捞啊，第一捞咧，咁大家捞嘛，越高越捞，睇边个捞啊，边个起， 边个捞 生啊，起啊，即系捞又起，又捞又 起，捞起咯， 又发啊，又发财。福建人讲屈啊，发财咁啦，啊咁咧，如果系讲第一，佢嗰度有公筷嘅，有公筷公羹嘅，咁第一口就系自己嘅筷子啦，咁第二口就有公筷嘅。 哦，咁樣 我哋嗰陣時冇公筷， 我哋都係冇公筷嘅。自從沙士係咪？我記得係。 係啊，香港嘅沙士之後，可能改變咗嗰、那個 一齊嘅形式已經改變。 同埋你嗰陣時食嗰個魚生個品種都唔同啊！我哋嗰陣時撈幻魚片咁啊，幻魚好多菌噶嘛。 係啊， 係係、啊。 尤其是你幻魚片咧，你冇切咧深色嗰一橛啊。 嗯， 玩鱼片咧，如果白色嘅肉咧、就干净嘅，基本上系干净。 系、啦， 但系佢深色嗰啲咧就好多细菌同虫 啊！你深色喺度侧线， 你咁讲咧又俾我谂起啦。咁最近咧呢十几年开始应该就慢慢咧演变成咧，大家都惊有啲人食咗出嚟 唔惯，舒服 啊，舒服啊， 系啊， 咁佢就斋。用系用斋嘅， 系 啊，因为其实嗰盘鱼生咧，系、我又叫鱼生，又叫 捞起啦， 捞 起啦， 七彩。其实我哋叫七彩鱼生， 系啦、七彩鱼生， 七彩鱼生 系得一样肉嘅啫嘛， 其他全部斋。 你要改斋好容易，好容易嘅啫。 佢有啲人咧，而变到水果都有， 即系其实系攞个意头啫， 其实 攞意头啫， 系攞个意头啫。 越斗得高越捞得起啊嘛， 即系初一 玩咗好多年， 初一就做噶啦， 未啊，之前啊两个礼拜之前嘅 已经有 噶啦，咁样捞到咧15年15只元宵先啦嘛，已经冇噶啦，但系咧佢哋仍然系元宵咧过后又再多两个礼拜又再庆祝啦。 哦，咁系咪 一个月咧？应该系超过一个月咧？ 系咪都系唔食鸡噶？都系食斋噶？ 冇，初一都有食鸡噶，食斋嗰啲咧，应该系嗰啲佛教徒，有啲佛教徒咧，佢哋系长斋，佢哋食长斋，冇话讲初一初几食斋嘅。 嗱，如果系 唔系嗱，传统上咧，阿妈教落咧， 初一十五， 初一咧 系唔食鸡噶嘛， 唔系 食斋。 你新年第一日咧系放过所有生物，你应该要食斋嘅。 哦，系真噶， 因为初一祭生日啊嘛， 唔系 唔系啊，系直头所即系你。一年得过一日，你唔好同嗰啲 唔好食饭， 唔好同所有动物结缘，应该咁讲啦。咁嗰日咧就全日食斋嘅，基本上如果你连萝卜糕里面有腊肉，你都唔会食嘅，唔会煎嚟食嘅，所以会食年糕啦。 系，我哋以前初一系食斋噶嘛， 但系不嬲都系噶，其实不嬲系啊，整盘斋啦，系咯， 但系初二开年先开始， 冇错，开年先食肉。 过年我过年嘅初一咧，我哋一定要鸡嘅，冇鸡都唔得，鸡要拜神噶嘛，要祭祖系拜祖先啊，有鸡头啊，成只鸡拜噶。 已经演变到各处乡村各处啦， 已经有咁啊。 不过而家咧演变到成为而家咧，就除咗过年咧，每一个月嘅农历咧，初一十五都有人食斋嘅。 嗯， 每一个月嘅初一十五就食斋啦。 其实嗰啲都仲系 香港有唔有噶？ 有呢啲叫花斋， 花斋 初一十五先食嘅就叫花斋，有啲系初二十六嘅。 哦， 咁初一十五嗰啲叫花斋。 咁有冇咁嗰度啲华人有冇做牙噶？即系初一十五做牙咧？ 哦，做牙我有听过做牙呢个一定有，但系我就唔系几清楚做牙系做啲咩啊？ 你唔好话你唔清楚， 我真系唔清楚。 嗰日系拜神嘅，总之。 哦，做牙我有听过。 做牙嘅意思咧，你门口咪有个土地财神嘅？ 门口土地财神系 草嗰个系福德神嚟噶嘛？做牙咧就答谢佢，因为佢咧就喺帮你带啲财嚟，帮你看住啊嘛。其实初一十五咧就俾佢嘅。 有做牙的，而且确系有，但系我咧本身咧就唔知道做牙嘅意义系乜嘢，系有做牙呢、這个，就是、 但我听有人系，即系叫恭敬官府先叫做牙，因为以前。官府是衙门啊嘛， 系嗰个衙同嗰个衙唔同嘛， 又同音系咪？ 写唔同写 唔同写法 嘅 咩？ 唔系咁样写嘅个衙字， 哦， 系啊，啲嘅 个衙点写噶？ 衙字好难写嘅，唔知马字边嘅咩嘅？ 哦， 系啊， 我唔同嘅， 我系有做衙，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做衙就系喂大佬佢。 幫你日日招啲財翻嚟，咁、 嗯、 你咪要答謝佢咧。即係其實中你知華人咧。嗯拜神都同好贿赂冇乜分别嘅啫嘛，系、嗯、嘛？借租又系 你个个拜神，个个中国人拜神都系都系想作个咩作个妻妻财子禄， 系系系啊， 都系问嗰啲嘢啫嘛，大佬。 寿财， 你去装柱香，你又要保佑你啲乜嘢乜嘢，你不如唔好装俾我啦。 咪咯，总之 耶稣都冇呢啲嘢啦，系你中国人先咁屎鬼啊！其实 唔系唔系贿赂咩？ 我哋汉人汉人 咁借租咧，借租有冇？ 咩叫借租啊？ 嗱，謝造咧就 一多謝造君， 多謝造君 啊！ 嗱、 啊， 你哋嗱， 呢、這個係新年嘅時候， 唔係新年， 臨近新年， 臨近新年啊！ 因為每年咧造君咧就會喺你嘅廚房嘅、啊，即係其實年年都會匿喺你嘅廚房度、 嗯。 如果你有擺造君嗰個位咧、 嗯， 你就佢就會。睇你呢一家人每年做所做过嘅嘢， 其实你监察 临到年尾咧，佢、就要翻上去天庭汇报。咁、你汇报嘅时候，你佢、可能讲你是非嘅。你无论你做得啱又好，你唔啱又好， 都有咁嘅是非。 咁佢如果佢上到天庭讲你是非，你咪会带嚟唔好嘅运数咯， 运数运气。 咁你有咩方法去帮去搞佢啊？ 唯有做呢样嘢。 系啦，要多谢佢、表面上多谢佢、但系你要拜佢嗰个送菜咧。全部甜嘅， 系啊， 点解咧？要黐住佢个口，唔好俾佢讲咁多嘢啊嘛。 有啦有啦，冬瓜糖啦， 系啊， 干冬瓜糖。 我哋潮州人咧就系咩咧？就系用嗰啲黄糖去煮嗰啲芋头，煮到咧结塌塌，但系其实很好好食嘅。 嗯嗯， 咁咧就好黐嘅。咁你夹落去咧，自己咬咧都觉得很好食，但系食。食紧嘅时候，你真系张住个嘴讲唔到嘢。你知芋头嗰个质感系点噶啦？再加埋黄糖一撇咁黐埋， 黐埋一嚿咧。 系咪十二月噶？谢祖 唔知，我唔敢肯定。 死啦！我都唔记得咗啲。 我都唔敢。 做过系， 因为呢个系我阿妈做噶嘛。 因为佢唔同噶。以前咧，你官嘅日子同埋民间嘅日子 度， 官三民四旦家五，即系。你是23、24、25、大家不同日子的，但是那边都有没有的？ 我们有，你这样的意识我见过，是有，到现在就渐渐地就应该可以讲是没人做了， 是 啊，因为开后生的都 不懂得了。其实有个灶君是保护家 的，我记得我的妈妈， 是啊，灶君是照顾住个女人， 系、啊， 系女人先会喺厨房咁 样， 即系以前嘅中国人咁计啊，咁佢系保障个妇孺嘅， 系咯、 啊。咁但系通常咧，你譬如啲女人做得啲唔好嘅嘢咧，咁、啊、或者系做君会睇到噶嘛，咁、你咪要贿赂佢。 通常啲女人，我明白点啊？通常啲女人咧，就、以前嘅女人冇乜地位 嘅，系、啊， 讲衰嘢咧就梗系匿埋喺厨房， 冇错啦， 系有道理， 呢、這个都系噶， 有理有理， 原因嚟。 即系你譬如你俾个奶奶恰，系咪？ 嗯。 咁你入到廚房嚟，有冇仆街啊？咩咩咩咩？喺 後邊 度講啦，咁啊俾人聽到啦。 係， 所以咧，你一定要揞住個口。 即係做君會知道你不孝，咁你咁佢翻上天庭禀告玉帝嘅時候，咁就會講埋你。 系啦， 讲过嘅嘢啊嘛， 系啦， 咁你点样去避免佢讲过嘅嘢咧？咁样就话啲嘢张住佢个口咯，讲唔通咁咪算数咯、因为好多家好多户啊嘛。 嗱、你过年又好开心啊，又要烧衣又成啊。如果你信道教就 系有嘅有嘅，我哋都有的。 咪台湾就惨啦，依家咧就台湾就环保，叫啲人唔好烧咁多衣。咁啊大镬啦！你道教咧要烧衣噶嘛，烧香烧衣啊，点烛嗰啲噶嘛，系咪系咪真系其实差唔多啊？又系 我哋嗰度都有噶，我哋嗰度咧其实而家都系啊，其实佢我哋马来西亚咧讲华人咧，我哋系深受香港同埋台湾嘅文化， 系、 啊都有，即系你台湾而家行紧乜嘢，香港行紧乜嘢。环保我哋都有做噶，而家。 但系香港有啲庙咧，入去就冇攞，除咗装一炷香之外咧，就乜都唔俾你做嘅、你就行过嗰、那个。 行咗好多年噶啦。 系咯，你 喺黄帝仙庄头炷香都系咁噶啦。 系啊，你装完根本你摆落去入。 我哋马来西亚咧就系一种忠告啫，政府嘅官方都系咁忠告，唔好烧任何嘅。诶，对于呢个环保，你哋环保啊嘛，我哋环保意识已经提高啦。 是 都是跟随你哋香港啊、台湾嘅。如果你哋做咩嘢，我哋会跟住做噶。 其实 坏嘅社会， 环保呢样嘢，台湾做得好过、 好好好好 做香港。 因为佢点讲，佢哋嘅人民嗰度民间嘅嗰种意识啊，好高，对于环保。 都唔见有垃圾桶，你就知啦。但系佢条街唔污糟嘅。 佢跟到日本啊嘛。 係啊， 但係香港人冇垃圾桶就唔得噶啦。 咪咯，少個都唔得， 少個都唔得。 係啊， 明白。 咁係咁，馬來西亞得係咪？ 馬來西亞就喺呢方面做得都係有啊，即係我哋有一個衛生部噶嘛，衛生部有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哋咧有分幾個桶啦，呢個係綠色係咩 我分類， 分類垃圾分類，垃圾分類。 但係你哋食嗰啲嘢係咪都係冇乜分別㗎？過年食嗰啲嘢，雞啊、燒肉啊、蠔豉發菜啊嗰啲， 會唔會 華人食嗰啲係咪差唔多㗎？ 都係發菜，發菜有呢啲係我係講粵籍㗎啦，廣府人啦、发菜啦，蠔豉啦，同埋嗰啲甜品咧，亦都有好多好，即系呢嗰啲名称啊。 横财就手，发财好事 都有，都有，都有啦。横财就手又有，但系横财就手就通街都人知嘅。就算系唔系广府人，佢哋都识嘅。横财就手啊嘛，就系用个猪手啦，或者系点拜 蚊啦， 就横财就手啦。咁其他咧，其实我哋有分潮州人嘅庆祝方式，同埋我哋广府人啲闽南福建人嘅都有啲唔同嘅，食嘅都有唔同嘅。 但系就一齐庆祝嘅，冇分别嘅。 仲有一种叫做咩？系咪叫鲍鱼嚟叫？鲍鱼我都唔记得，我问妈妈一定有嘅。 鲍鱼 啊，几贵罐头噶嘛？几贵咧？过年一定有嘅。 车轮鲍咯，你贵车轮鲍。 但系咧，唔知系食到呢样嘢系咩好意头，我唔记得啦。 咁啊，真 呢个失传啦，就系有。 唔系啊，佢个矜贵啊，系想食个矜贵。 哦，矜贵。 系啊，矜贵。即系你过年过得矜贵咁，你成年咪会继续矜贵。 哦，系啊，即系平时点穷都冇所谓，过年一定有一个好。 唔系等于嗰餐年夜饭噶嘛，最好嘅嘢攞晒出嚟煮。 系啊，你团 系啊系啊， 团年都有系咪？ 我哋团年有，我哋团年咧，我哋系年30万啦。 系，但系正式历法嚟计咧，冬系大过年嘅。 冬节冇啦，冬节因为我哋其实我哋以前都有跟嘅，因为而家个个都出去外邦，我哋叫外邦，即系好多咧都系集中喺吉隆坡做工，或者系大城市。咁你冬节你一定要翻嚟食饭，唔系、哦、再多个零月就系过年噶咯。咁我要翻两次，不如冬节唔翻啦，就过年年30万去食个团圆饭啦。 哦，香港反而调转喎， 你香港 冬至反而 冬大过年， 你哋系 我哋冬大过年， 系因为你哋 做冬系大过年， 你哋香港地方系一个岛半岛咁容易啦。 有两餐饭系好紧要嘅，中秋节叫团圆饭， 中秋节都 同埋中呢个冬至嗰一餐饭。 因为你中国以农立国啊嘛，冬至之后就唔做嘢噶啦嘛。收炉啊， 收炉。 我记得我哋唔系 收炉啊， 我记得我哋唔系叫冬至啊，冬至。 冬至 好，我哋走音 冬至 啊，冬应该系冬至嘅，但系我哋 走冬至走咗咩音法啊嘛？ 冬至冬至，我记得我哋讲冬至嘅。 咁一路 食汤圆噶嘛？初汤圆食噶嘛？ 汤圆 系我哋系汤 圆，有 汤圆。咁 其实咧，汤圆呢样食物咧，就无论任何时候，一大型聚会嘅每餐饭咧，你都要有嘅，团圆嘅意思啊嘛。 系， 我哋马来西亚会做一啲红粉红色啊，一啲白色啊， 粉红色嗰啲潮州汤圆啊， 我哋都 里面冇馅噶。 而家有，而家有啲，而家有啦， 即系进化咗咯。我哋嗰阵时真系成粒面粉，我最怕食汤圆嘅， 即系同啲龟冇分别。 系啊， 龟就 系龟嚟， 真系龟嘅， 系 啦，龟嚟嘅， 啲龟斜头。 哇！我嗰日去香港边度啊？唔知系 古彩龟啊，啲古彩龟， 嗰啲粉红色嗰种啊， 系啊，嗰啲用眉豆包啊，哇！你仲饱啊，食落去真系，你行都行唔到啊，食。 我哋有嘅，我哋喺马来西亚咧有啲潮州人多。嘅地方住嗰啲新村啊，佢哋仲有做啲咁嘅茶果噶。 以前 佢唔系甜嘅， 怡宝多我知怡宝， 佢咪一撇粉咁嘅啫嘛。佢 唔系里边有， 又系 都因为有嘅。 嗰阵时系好多马来西亚系亲戚咧，系潮州人咧，系分散喺怡宝同埋瓜拉隆帕。系加时嘅，加时有得我哋讲啦，你有得我吓。OK， 下一期啦。OK， 喂，咁我哋 系啊，暂停啦，暂停啦，暂停。